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好啦，咁啊，翻嚟第三节，我哋继续讲梁启超嘅《少年中国说》。咁其实我哋睇下佢呢篇文章嗰、那个即系写作嘅时代背景啦。咁我哋睇头先都讲过，1900年写嘅。咁1900年其实系戊戌政变之后嘅事啊。喺1898年9月21日啊，即系历史上面大家都好清楚，慈禧太后咧，即系喺个颐和园翻去呢个紫禁城啊，直入呢个光绪皇帝嘅寝宫，然后将光绪皇帝咧就喺咁捉住啊。跟住囚禁喺呢個中南海嘅瀛台，跟住呢個即係啊後黨嘅大勝啦，即係慈禧太后就發布訓政嘅詔書，再度臨朝訓詔訓政。咁喺呢一年，即係1898年嘅9月28日咧，譚志同、康廣仁等6人啊，即係包括楊光弟啊，即係呢個成班咧，即係有總共有係6人啊，喺北京嘅。即係蔡氏口就即係被殺啊！咁呢個就史稱戊戌六君子。咁上次講譚志同嘅時候，我哋都講過嘅啊。咁呢一個所謂即係康梁變法或者光緒嘅新政咧，就喺呢一日就宣布結束噶啦啊！咁但係咧就喺同年嘅1898年嘅7月嘅嗰個所謂京師大學堂咧，係新政嘅其中一個即係最重要嘅一個。產物嚟嘅嚇，咁呢一個京師大學堂就維持啊，咁然後其他嗰啲所有嘅新政咧，都俾呢個後黨所廢止啊，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滿清王朝面臨敗亡嘅前夕啊，即係喺9月22日，即係1898年嘅9月22日咧，即係梁啟超就即係開始呢個逃亡之旅啊。其实他曾经劝呢个谭志同同佢一起走嘅，咁谭志同就冇同佢一起走。咁梁启超当时喺日本使馆嘅安排之下咧，就佢化妆就去到天津，由北京跟住就登上呢个日本嘅军舰咧，就开始佢逃亡之旅。去到日本之后，佢就即系苦学日文啦吓。咁嗱，呢个咧就系话戊戌政变咧，其实当时佢哋呢班人嘅构想咧。是想學呢個日本嘅明治維新，大家都知道明治維新是日本現代化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事件啊，即係日本現代化比中國早，就因為呢個明治維新啊。咁當時即係話戊戌變法，即係康梁嘅戊戌變法，其實是想仿效日本嘅明治維新，即係話進行一種叫做體制內改改革，佢又保持呢個王朝，係嘛？但是就要一个政权内部进行一场咧，佢唔系由下而上嗰个革命咧，佢系由上而下嘅一种，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改良主义嚟嘅。咁但系呢个新政得个100多日就俾嗰啲保守派搞掂咗啦，系咪？俾啲后党搞掂咗啦，系嘛？即系但系当时即系我哋睇翻呢一个时候咧，日本已经明治维新之后30年噶啦，系咪？所以你 我哋讀歷史，你睇翻呢一段歷史，你就會發覺，如果康梁變法成功同明治維新其實係相差30年嘅啫，係咪？即係相差30年嘅現代化都可能有啲差別，但係你唔成功，係咪？咁於是成個老大嘅帝國咧，就只能夠喺度倒退之中。而事實上喺呢個康梁變法失敗冇幾耐咧，咁呢個辛亥革命即係就成功啦，係咪？啊，喺1900年嘅2月10日，梁啟超喺呢個《清議報》啊上邊發表呢個《少年中國說》，啊，就係我頭先所引述嘅呢一篇。即係文章啊，咁就頭先我提到呢個梅嘉玲教授嗰篇文咧，即係研究呢個《少年中國說》咧，佢有一啲咁嘅解説咧，又可以值得我哋即係睇一睇嘅啊。咁佢咧就話咧，即係雖然喺中國古典文學裏邊咧，有所謂少年遊啊、少年英雄呢一類咁嘅詞，但係少年中國呢個詞咧係好少用嘅，甚至乎喺嗰啲文學作品上面好少睇到少年中國四個字嘅。少年中國呢一個詞嘅形成咧，其實同梁啟超嘅日本經驗有關嘅。嗱，當時一啲日本人，特別啲日本文人咧，佢用少年嘅形象嚟形容呢個所謂新日本。用少年的形象来形容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这个就是对梁启超产生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震撼。即是梁启超他已经本身是很重视少年，亦都有一种以少逆老的思想。剛才我們所引述那段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裏面，看到梁啟超用一些形象，即是很形象化的語言或者很華麗的語言去描述中國的少年的特徵，是吧？亦都即是說他裡面所用的老與少，不单只是讲生理年龄的老与少，是有特别强调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老与少，而是期盼这个少年所代表的活力和希望，而去扫除一些僵化腐败的老大的势力。这个是一个比喻和即是一个期待。所以我哋睇翻咧，即係佢喺流亡日本期間咧，梁啟超其實接觸咗即係大量嗰啲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説嘅書籍嘅，所以我哋喺下一集咧會係用語錄嘅形式去介紹梁啟超嘅思想，特別係變法嘅思想、憲政嘅思想，同埋佢後期即係支持革命嘅思想。即係梁啟超嗰個國家觀念係點樣形成嘅咧？在《少年中國說》裏面有一段這樣講的，他說：且我中國囚色，豈常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矣。其實他就說，即中國歷史呢，即由皇帝，即所謂皇帝子孫，一路都是聚族而居的，即是同一個民族聚族而居，立於地球幾千年，是吧？如果你問這個國家叫什麼名字呢？冇噶喎，大佬，係嘛？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啊，呢啲都係朝代名嚟嘅啫喎，係嘛？佢點解叫隋朝？點解叫梁朝？點解叫唐朝？係嘛？係嘛？佢都可能有啲係封佢個封地嘅名而變成嘅，又有乜都有。佢唔係一個國家嚟嘅，唔係國名嚟嘅。你睇下呢個即係2000多年嘅專制帝王統治，我哋而家成日中國中國，佢嗰陣時唔係叫中國嘅喎，佢冇個國家名嘅喎，係咪？梁啟超話：無論你係唐、虞、夏、商、周，係嘛？即係姚舜、禹、湯、文武嗰個時代啊，秦、漢、 係嘛？即係秦，即係大一統啦。咁嗰個叫三代，嗯，即係三代啦嚇。之前啦，呢個即係啊，你餘下商周嗰啲係嘛？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佢朝代名嚟嘅啫。咩叫朝啊？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即係你朝代就一家一姓嘅天下嚟嘅嘛，係咪？唐朝就姓李嘅，係咪？漢朝就姓劉嘅，宋朝就姓趙嘅，係咪？明朝就姓朱嘅，滿清係咪？就姓愛新覺羅嘅，係咪？一家一姓嘅天下，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係咪？國家就唔同喎，大佬係人民嘅公有財產嚟嘅喎。佢即係話我哋所謂中國嘅歷史，你睇翻以前係嘛？佢係朝就有朝嘅老少，國有國嘅老少係嘛？所以佢話咧，即係朝嘅老少就不能只為國嘅老少係嘛？即係你無論係即係周朝文武成康啊。呢個係周朝嘅少年期，到咗因為幽厲啊，即係呢個周幽王、周厲王啊，呢、這個咧就是老年時代，係嘛？譬如漢朝啊，少年時代就係即係漢高祖啦、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啦，係嘛？呢、這個叫漢朝嘅少年時代。漢朝嘅老年時代咧就是、漢元帝、漢平帝、漢桓帝、漢靈帝，呢、這個就是老年時代，係嘛？即係朝之老少，係嘛？咁中國點咧？係咪？佢話咧：然則吾中國前史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此萌芽於雲耳，天地大義，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嗱，佢對一個少年中國產生一個希望，係咪？中國原來啊有少老少嘅朝代，就冇老少嘅中國。但而家將以前嗰啲當係一個老大帝國嘅話，我哋係期待一個少年中國嘅出現，係嘛？呢、這個就係梁啟超啊，即係嗰個少年中國嘅睇法。 詞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係 啊， 啲人 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翻嚟最後一節講梁啟超嘅少年中國。頭先我哋提到梁啟超嗰個講法就係話，即係所謂夏商周秦漢宋元明清咧，呢都係朝代名嚟嘅啫。啊，即係我哋中國咧，即係近時就有朝代名，就冇國名啊。咁啊，朝代咧亦都有老少之分啊。即係喺中國傳統文化裏邊咧，佢冇所謂國家觀，只有天下觀，係嘛？即係呢種所謂天下觀咧，就會變成點咧？ 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就莫非黄神。即是说在个国族疆界里面，所有人民都是王朝的私有财产，是吗？即是鸦片战争之后呢，即是中国人，即是华人，或者在中国里面，这个即是满清统治底下的这个华夏的子孙，即是在西方那种船坚炮利和西朝的冲击底下，即是他已经是认识到一样东西，这个天朝世界观已经崩溃，中国再不是唯我独尊的天朝，是吧？他摆在世界，放在个地球仪上面，即是老实说，这个国家是一个老大的帝国，是吧？大夏之将倾，所以梁启超就即是说将这个少年中国，将它变成一个民族国家。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之后，它就可以跻身这个现代世界里面，变成一个即是所谓现代世界里面的国家，是吧？当然这个国家就要具备所有有国家有的条件，是吧？即是在变法失败之后呢，它就是即是一直以来对这个少年中国呢，就即是充满即是期望的。其实那时候写这篇文的时候，即是梁启超的30岁都未够，是吧？这个就真的非常之难得，是吧？在他那个时代写完这篇少年中国这篇文之后呢，少年这两个字就经常出现在这报刊那里，是吧？即是梁启超在1900年这个世纪之交发表这个少年中国说，其实主要就是对5000年的所谓文化进行一个反省和革新，对一些过时腐朽封建的东西希望将它扫除，是吧？所以这个是相当有意义的。即是刚才我介绍梅嘉玲教授那篇文章呢，他又特别提到呢，他在《少年中国说》里，对于摇摇欲坠凭于死亡的老大帝国梁启超大声疾呼，是吧？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之老朽之冤孽也；制造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但另外一方面呢，梁启超呢又提及这个秦王汉武康乾盛世，是吧？他说他虽然追求这个少年中国，但对于老大帝国曾经有个辉煌，所以汉唐即秦王汉武康乾盛世，即是康熙乾隆的盛世，是吧？他都是有留恋的。所以这个也都反映到为什么他在1900年之前参加这一场轰天动地的所谓康梁变法，变法维新，江水新政，是吧？即是因为他对即是这个秦王汉武康乾盛世的老大帝国，至少康乾盛世他都还是有些留恋呢。满清即是入关之后，大家都看到，是吧？康雍乾三代即是那个真是一个盛世来的嘛。其实满清真是十三王朝，成也太后，败有太后的。一开始就是这个孝庄皇后，三个皇帝，是吧？皇太极顺治加个康熙，是吧？咁就已经一个盛世嘅开始啦。跟住雍正虽然时间好短都不得了啦，到咗乾隆几乎係集大成，跟住就盛极而衰啦，係咪？中间中道衰落啦，到后尾拜也太后就慈禧太后，又历经三个王朝，係咪？呢三个王朝就係同治、江水同埋宣统，係咪？咁奇怪嘅，好历史好考究，总共13个王朝，两个太后已经霸咗6个王朝，第一个呢就是成功嘅，开创一个即是盛世，另外那位太后呢就是失败的，搞到要即是这个叫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即是你看看当时他是有一些即是牵扯的情感上面，是吧？因为他是扎个边的人来的嘛，是不是？我们给大家看那张照片，这张就是 喂，唔係民國時候嘅相嚟噶，係嘛？係呢、這個係剃頭扎辮嘅相嚟嘅，係嘛？即係1900年佢寫呢篇文章嘅時候，呢、這個所謂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滿清大清王朝已經係256歲，係咪啊？跟住回到未來，係咪1911年，即係11年後，1900年一個11年後，嚇呢一個王朝咧就崩潰啦。即係成個滿清13王朝，總共咧就係267年咁啊。即係呢個係佢最後嘅歲月，但係好可惜就喺佢最後歲月裏邊，光緒嘅新政係冇辦法成功，冒出變法嘅失敗，係嘛？失敗咗之後，佢去到呢個日本，係嘛？跟住落嚟，大家睇到成個即係呢個中華大地，係嘛？開始出現一個極端嘅民族主義運動，就係、是、義和團，係嘛？跟住八國聯軍攻破北京，係嘛？中國變成一個次殖民地，跟住嗰啲喪權辱國嘅條約就不斷咁樣簽訂，成個滿清政府陷於一個混亂嘅狀態，而中國即係呢個老大嘅帝國喺滿清王朝嘅最後歲月裏邊破敗不堪，係咪？所以呢篇文點嘅重要嘅地方就係世紀交替嘅時候一篇咁嘅大文章。跟住落嚟，我哋下一次要講嘅就係喺呢篇大文章嘅基礎底下，佢由變法，即係話提倡呢個君主立憲，跟住到贊成革命，係咪啊？嗰、那個成個心路歷程嗰、那個演變究竟係點咧？所以有啲人認為佢多變，其實我覺得呢個唔係多變，佢至少係隨住個時代，係咪啊？即係佢係一個應時嘅人物嚟。佢隨住個時代，係嘛？佢嘅思想嘅轉變係同個時代一齊轉變，係嘛？至少一樣嘢你必須要肯定，佢係要反對啲舊勢力嘛，係咪？當時佢仲有啲期望嘅時候，就係、是、對光緒呢一個好懦弱嘅君王仲有啲期望，係嘛？希望佢實行新政，但係當時光緒嘅諗法就係要對抗後黨啫，大佬，嗰個係一個政治鬥爭嚟噶嘛，啱唔啱啊？係咪？但係當然呢個政治鬥爭。就即係失敗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就益咗一個人咧，叫袁世凱啦。後來皇帝都有得做嘅，不過結果又係即係衰收尾收場啦，係嘛？咁所以你睇到呢一段歷史咧，即係成個即係少年中國説嗰個寫作嘅背景同埋呢篇文章所象徵嘅意義，就你可以睇到咧，即係整個中國啊喺呢一個所謂1900年。世紀的結束，世紀的開始，這個即是歷史交替的時期裏面，梁啟超這個即是少年中國說，即是那個影響呢，即是可以說是非常之深遠的，對後來的所謂民國初期那些思想百花齊放，是吧？甚至乎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呢，它都做了一個奠基的作用，至少令到當時很多人有一種破舊立新的這種精神，係嘛？敢於開創，係嘛？咁下一集咧，我哋就會用一個語錄嘅形式咧，就係、是、要講梁啟超佢嘅所謂變法維新嘅思想，梁啟超嗰所謂君主立憲嘅思想，梁啟超嘅革命思想等等。咁我哋會即係將一啲佢重要嘅言論咧，用語錄嘅形式同大家介紹。啊，咁啊，呢一集嘅節目時間咧就差唔多啦，拜拜。